早安，起床喽！不要再赖床了。 嗯，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礼拜天的早上7点。你是不是忘了要做什么啊？ 要做什么呢？ 赶快起床，让我来告诉你哦。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AM729， 让 Cindy、 慧田 陪你 Listen to。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13集，我是主持人慧田， 我是 Cindy， 早安。 已经来到八月的最后一周了， 真的好快哦，时间真的过很快， 真的，而且2019其实就快要结束了， 真的，在4个月，等于说我们的2019已经过去1/3了，对啊，数学没问题。 那其实大家不知道已经过了这么多嘛，总觉得可能也做了很多事情，大家对自己的2019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嗯，就像我一直以来所说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生活上面，就是不管任何事情，像是工作啊，或者是学校的课业，还有在这边 listen to 录音，不管是什么事情，我觉得我都做得很认真，然后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愧对这一段时间，然后我也没有让这一段时间浪费掉。 那我觉得很棒啊。 对，我觉得自己是有努力的。那你呢？ 我吗？我其实在2019，也就是我大三的这一年，做了很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的事。 像是 比如说我有一天就是突然间就冲台中比赛了， 冲台中 是前一天报名的，然后我那时候还是期末考， 哇， 然后我就去了。 什么比赛啊？ 它好像是一个主持人的比赛，然后它是在前半年的，所以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 哦， 但我是当下就决定说好，我要参加，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立马联络我在台中的朋友，跟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借助一下，我想要下去，我想要过去，我就去了。隔天我就去 了。太勇敢了吧。 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也是一样要参加一个也是类似主持人的比赛，我从来没有拍过影片，那是我第一次请朋友帮我拍了一个自介的影片，然后那个影片我们是在一个小时里面拍完的，所有的 cut， 然后就是进最少的 NG 次数，我们把它拍完剪出来，然后其实成果还不错。 哦，那不错啊。那虽然说是一种挑战，但是其实我觉得你有把所有的事情都有控制好， 没错， 这样子也是还不错的啦。 所以我其实给自己打了还蛮高的分数啦。 嗯， 到目前为止可以有75，有80了。 嗯，不错啊，不错啊。 你嘞？ 我的话，我虽然是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任何事情都有认真，然后但是我就是没有做什么太 surprise 的事情啦，就是我都是顺顺的走，所以那我也是给自己一个大概70分左右的分数吧，那也希望自己可以更好。 那走到年底的话，你会想要自己从70几到可以达到几分呢？ 应该可以到个80吧，但是也是要看自己进步的程度啦，就还是以这个来好好的督促自己继续努力。 是的，那我自己就差不多90，我希望可以到那个境界，不知道听众朋友给自己打了什么样的分数，又希望可以达到在年底跨年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分数呢？我相信大家在心里可以稍微设想一下，我们在跨年的时候来跟大家再一次做回顾聊一下咯。 那我们心情的部分就留到等等的心情温度计。生气了，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来到心情温度计。 是的， 那我们刚刚在开场的部分呢，我们做了2019已经过了1/3的回顾。 是的， 那我们的心情啊，就是其实也是有按照最近，我们因为现在是预录的节目嘛，所以我们要来猜测一下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慧田，你会是怎么样子？你觉得？ 因为刚刚其实做了2019的回顾嘛， 我刚刚在看自己做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开心的。 嗯， 然后在8月25号这一天，我其实应该是在准备收拾行李要回来台湾了。那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种兴奋跟期待的。那因为其实在2019的这一前半年，我遇到了很多新的事情，好的事情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愉快的嘛，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哦。心底呢， 我觉得我应该会是跟你有点算是相反吧。因为现在就是8月25号嘛，快要开学，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要升大四的年纪， 真的就是没有学长学姐的年纪了。 对，已经没有学长学姐了。你在一间大学里面，按照以往平常的样子来看的话，你就已经不会有人比你更高年级，然后也不会有人站在你的前面为你挡风遮雨。然后那也代表说自己在，因为升大四了嘛，代表说在一年以后你就必须要督促自己前进。你不管你再想要赖在家里，你再想要赖在学校里面，你也必须要逼着自己去前进了。就算你想要考研究所，想要继续升学，那你还是一个要跨出舒适圈的动作啦。 真的，就是毕业之后就要出去面对真正的社会了，已经不是大学大家说学校都像社会，不是像了，你就是真的要走出去， 就是真的在社会里了。 没错。 那因为像这样子就是一个必须要跨出去这样子一个动作，会让我觉得说那我面对未来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彷徨。就是虽然说我有一个自己的目标，但我也会怀疑说我真的可以做到吗，或者是说未来真的会这么顺利吗等等，会有像这样子的彷徨与犹豫。 非常非常的了解你的心情，但是 Cindy 你要记得哦， Listen To 会一直陪着你走这一段路。 那 Listen To 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也会陪着你一起走过你未来的每一段路。那就是如果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问题，你们都可以到脸书或者是 IG 来和我们留言互动。 没错，我们这边有秒回神兽， 真的每次那个只要有人有回 Listen To 的讯息，然后他我都还没点进去看哦，会填就已经密我那个谁谁谁找你啊，你会回一下， 不然就是我自己其实已经完成回复了。 对，都不需要我来插手，你看多方便呢，是不是？ 好了，来到这边我们马上来听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吧。 这首歌是我挑选的，是我的爱哦。好，这首歌呢是信的超越。那我们在未来的路上啊，一定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挑战，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在挑战当中不断的超越自己的极限，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千万颗暗地，只为了 我世界美丽无限，实心电台带你体验。Turn on your radio, radio, radio. 现在收听的是实心电台 FM 八八点一 M 七二九。Yeah, yeah, yeah. 世新大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七二九下车。 心情停看听，来到心情停看听。刚才的那一首歌曲呢，是信的《超越》，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哦，希望你们喜欢。那我们今天心情停看听的部分呢，要来介绍的是什么呢？ 是《秒速五公分》，是一部 动画，这个是会填挑的哦。哦，它是动画， 它是动画， 嗯， 它是一部让人非常非常舒压的动画。 怎么说？ 因为它也是有点类似新海诚、宫崎骏那个系列的那一种， 嗯嗯， 对。然后它的画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美的， 嗯， 所以然后故事呢会让人家觉得其实还蛮舒服的啦，看完之后 是暖暖的那一种故事，还是 应该是说它的结局没有到非常暖，但是如果你听完你看完你去理解之后，会让人家觉得还蛮温暖的。 嗯，了解了解，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听故事咯。 好，秒速五公分呢，它分成三话去进行，那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在第一话的时候呢，明莉就是这一部动漫的女主角，和桂树是男孩，他们是在国小的时候呢认识的，他们都是转校生，他们的性格非常非常相似，所以很快的呢就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在桂树被欺负的时候呢，明莉总是会适时的出现，然后把他带离现场。桂树一直以为啊，他和明莉会一直一直的在一起，会上同一所中学，念同一个大学，甚至是同一个科系。可是后来因为明莉父母工作的原因要搬到立木去，也决定要让明莉转校。那这样的计划呢，让两个人一开始的步调都发生了改变。明莉转到立木的中学之后呢，其实一直和桂树都有保持联络，那是以书信的方式。那直到他们下一次见面之前呢，桂树总共收到了五封信。 在第一封信当中，明莉跟桂树分享了自己在立木的生活，告诉他立木的天气比东京舒服，但是离开之后却更喜欢东京的天气了。最后的落笔，他问了一句，桂树是否还记得自己。当桂树再次收到第二封信的时候，已经是入秋时节，飘落的红叶让明莉想到了前年的自己。明莉适应了立木的生活，也越来越忙碌，连信件都是在电车通勤的时候顺便写下来的。她和桂树分享自己近期的改变，自己剪了一个超级短的头发，让人认不出来的那一种，而且她也认为桂树也在改变，只是也希望桂树自己有记得要注意保暖。第三封信寄来的时候，冬天也到了，明莉在立木见到了很多很多的雪，可是在东京却是一场雪都没有下。虽然她已经搬离立木很久，但是却还是时时关注着东京的天气，关注着旧时的好朋友桂树。 后来呢，桂树因为家人的原因要从东京搬到鹿儿岛去，那鹿儿岛呢离东京有一段的距离，离明莉现在住的立木就更远了，可能已经不是通过电车想要见面就可以见面的距离，所以呢，他们决定在桂树搬家之前，在明莉家附近的立木火车站见面。在他明莉寄给桂树的最后一封信里，他们约好了要在三月四日19时的时候见面。明莉更告诉桂树啊，在自己家附近有一棵樱花树，在夏天的时候，树上的花瓣会以秒速五公分的速度飘落，而他想要和桂树一起欣赏这样的美景。桂树和明莉约好的那天呢，突然下起了雪，天气非常非常的糟糕， 但桂树还是如约的出发了。他在火车上想起了很多自己和明丽的回忆，他们会一起去照顾路边的野猫，会聊聊小说的内容，彼此仿佛心灵相通。那就这样呢，桂树搭到了新宿终点站，准备转车。那从这一站开始的旅程啊，对桂树来说都是全新的，是换乘的。终点站挤满了回家的人，火车呢也开始因为大雪渐渐的误点。当火车第一次误点十分钟的时候啊，桂树开始因为这超出自己的预料而变得慌张，慢慢变成了放弃，甚至觉得啊车站之间的距离变得遥不可及。于是当火车在半途中决定要停驶2个小时的时候，桂树终于彻底崩溃了。不知道大家刚刚没有发现，我们都在说明丽寄给了桂树的信，但是其实桂树好像一直都没有回信，其实他是写了的。他给明丽写的信呢，在车站旁被风吹走了。那是桂树在收到来信之后，用2周的时间酝酿自己的心情，写给明丽的回信。他把所有他想要跟明丽分享的一切和思念都写到了这封信里。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20，火车始终没有进站。桂树开始希望明丽已经回家了。可是当他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立木时，明丽依旧在车站的休息室内。明丽给他亲手准备了食物，带他去看目前凋零所剩无几的樱花树，并陪着桂树在小仓库里待了一夜。也是在这个晚上，桂树和明丽在一起了。隔天的清晨搭上了第一班列车，桂树正式和明丽道别。直到临别前，桂树都没有告诉明丽自己写了一封信，但是被风给吹走了。因为桂树希望自己可以给明丽的事更多更多的保护。第一段的故事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第二段呢，讲的是桂树搬到鹿儿岛之后的故事。那他搬到鹿儿岛之后呢，在新的学校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女孩叫做花苗，她对桂树呢一见钟情，她默默地暗恋着她那个在心里帅气的原野君。为什么是原野君呢？因为其实桂树的全名是叫原野桂树。花苗的身边的友人呢，都觉得原野在东京有着一个女朋友，因为他们一直看到原野频频拿着手机发着讯息。花苗为了增加自己和原野相处的时间呢，会特意在停车棚等待他的结束设计练习，假装巧遇，再和他一起回家。花苗拼了命都想要考上和原野桂树同一间大学。花苗在填志愿的时候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犹豫，他认为自己不管是姐姐教他的冲浪，还是在喜欢的人面前都是失败的。但是在某一个傍晚呢，他找到了机会和自己喜欢的原野君聊天。他发现其实大家都是迷茫的，也坚定地确认了自己想要先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不去想那么多了。当天呢，原野和花苗一起回家的时候，在大雨中遇上了火车开过。他们呢，在等待火车驶过去的时候，花苗告诉了原野，他听说火车的速度是大概时速5公分。 原野回家了以后，回想自己和花苗的对话内容，其中聊到了火箭的发射需要好多好多年才能到达外太空，而就像桂树一样，一个人孤独地在黑暗中前进，并不知道这样的状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而他也还一直坚持发着那些没有人收的简讯。同年的10月，花苗成功学会了冲浪，也决定要向原野表白。但是当他们来到便利商店时，却发现自己的机车无法发动，于是原野提议今天要步行回家，而原野会陪他一起。也是在这个时候，花苗告诉原野说，希望他不要再对自己如此的温柔。可是原野什么都没有听懂，只是一直陪着花苗向前走。走着走着，花苗就哭了。看着手足无措的原野，他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刚刚看到原野又在发着不知对象的简讯时，他突然了解到原野的心里其实是没有自己的， 而这一份暗恋将是现在和未来都无法实现的愿望，即便对花苗来说是带着克制、害怕和幸福的。那第二段就到这边结束。 是的，我们在进入第三话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在第三话秒速五公分的时候呢，桂树跟所有在故事中看到的女孩呢，都已经是长大成人的，她们有了自己的工作，而明莉呢，也已经和他人论及婚嫁了。桂树在高压的工作下觉得非常的累，甚至已经丢失了最初的自己，所以当他察觉到自己濒临崩溃的时候啊，立刻的提出了辞职。辞职后的桂树回到了老家走走，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他梦见了明莉，他梦到了自己和明莉终究赏到了当初明莉告诉他很漂亮的樱花。 桂树走在老家的小路上，走到铁轨上时和一个女人擦肩而过。桂树认为要是当时的自己转身，那刚刚的女人一定也会转身。的确，他们都转身了，但火车却在这个时候进站了，挡住了彼此的视线。火车开过去后，铁轨的两旁的一段却只剩下了桂树一个人。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告一个段落。在整个编排当中，其实明莉的生活是快乐的，但是桂树的却是充满了执念。而惠田，你觉得这个故事？ 我觉得啊，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前面的时候出现了原叶和桂树，但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人。那这边在想要讲的可能是呢，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自己身边的人都会有不一样的面貌，但那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哦。我们不需要去责怪，觉得诶，我们为什么对他是这样，对另外一个人又是另外一副面孔。 我觉得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啦。然后啊，在看完，就是因为我本身还没有看过这一部动画，然后我在看完这边的就是惠田写的介绍文了以后啊，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算是非常现实的故事吧。 是， 对，因为其实明莉和桂树他们算是一个可以算 青梅 竹 马 吗？ 可以、啊、 对，他们是一个青梅竹马，然后他们因为一些原因，可能是家庭，可能是父母的事业或者是自己的学业等等的，他们最后还是被迫在小时候离开了。 没错， 然后但是桂树的话，他就是一直一直的记着他们小时候的那一段爱恋吗、那一段感情，然后还有那一段羁绊。但是明莉他是选择往前走的。 没错，那其实在他们在刚刚有说在火车轨道上跟一个女人擦肩而过了嘛，那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得到，那个女人其实正是桂树小时候的那个明莉。 对， 而且当时呢，樱花终于下来了。 真的，他们好久好久以前，他们只能够看到已经凋零的樱花。但是今天他们却是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真正的刚飘落下来的樱花。 对，虽然他们都不在彼此的身边一起欣赏，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预告着一个新的开始，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或许都是好的。 那在这个地方啊，因为我们除了这两个桂树和明莉以外，还有聊到一个人是 花苗。 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暗恋的经验呢？ 我吗？你现在是？ 对，我现在问你啊，暗恋的经验 没有？ 真的没有暗恋的经验？ 我很难动心。 哦，要说到暗恋的话啊，就是其实我以前我有觉得，就是在小时候国小的时候，我有觉得我好像曾经喜欢过一个男生，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有讲过这件事情。对，我就没有跟那个人讲过。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自己把那一段定义为暗恋。对，但是其实后来长大想象，我也就只是觉得说，我觉得他是个好朋友，他很不错，但是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对，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小朋友的感情啦。对，但 也 不算是执念。对啊，有的时候啊，暗恋虽然很辛苦，可是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暗恋也是一段很幸福的过程。 它应该是苦涩而甜蜜的。 对，因为你可以偷偷的在他的身边守护着对你而言很重要的那一个人。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人因为暗恋也许是没有结果的嘛。 对，就像刚刚的花苗，他其实最后并没有选择直白的告诉他心中的原野君说，哎，我喜欢你。有时候就像是大家所说的，朋友比情人更长久。 真的，而且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 嗯， 也许是因为他真的了解到了，就是原野的心中没有他，所以他最后选择不要把这段感情说破，嗯，这样至少他们两个人还可以当朋友。 是的，那我也其实也相信，花苗长大之后应该也会遇到一个属于他的对的人。 真的，那我们在心情停看听的最后呢，要分享给大家一首歌。 是， 这一首歌呢是 Sakura， 是一首日文歌， 嗯， 然后因为呢樱花贯穿了整个秒速五公分的故事线，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眼前的缘分，嗯，因为爱情啊就会如樱花般粉嫩而且纷飞在风中，祝福大家每一段缘分都能够幸福也圆满。 我们听歌咯。 ひらひらひら舞い降りて落ちて揺れる思いの丈を抱きしめた君と春に願いしあの夢は今も見えているよ桜舞い散るI'm not afraid to die. て揺れる思いの丈を抱きしめた遠き春に夢見しあの日々は空に消えてゆくよ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 Morning 说书人，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啊，是非常好听的 Sakura。 来到 Morning 说书人呢，我们要继续来讲故事咯。 对的，一样是 C 男探女孩的故事，七年了我们还是朋友的系列故事。 没错，今天已经来到第五个 part 了。 对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呢，我们卖了一个关子，C 男给女孩买了一份礼物，那一份礼物呢是薰衣草的。 然后 C 男问女孩说为什么要应该是 女 孩 问 C 男，对， 为什么要买薰衣草的东西给他，然后 C 男就说哦，不要告诉你啊之类的。 对，那我们上个礼拜卖了个关子，我们现在要来把这关子打开了。 是的，那一样呢，今天我们还是要玩角色扮演哦。 我是 C 男， 我是女孩，我们来讲故事吧。嗯， 去查查看薰衣草的花语吧。 等待爱情 ，bingo， 好好栽培吧。 你是本来就知道薰衣草花语的吗？ 略知一二啦，所以看到你挑了薰衣草，二话不说就去付钱啦，不然那个蛋不便宜耶。 我知道成品的东西都不便宜啊，所以到底多少钱啊？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快睡吧。 哎，我当你是朋友，而且我有男朋友，你遇到更好的女生的话我会祝福你的。 哈哈，奇怪了，你跟我同个星座应该知道啊，水瓶座的执着啊是很可怕的，而且水瓶的思考模式也不同于凡人，我没什么心情再认识其他女生，麻烦死了。 你一直都嫌麻烦啊？ 本来就是啊，麻烦死了。 你干脆嫌女生就是麻烦就好了。 女生本来就一直都不是一种很轻松的动物啊。 懒得跟你变， 懒得跟我变就去睡觉。 好啦，晚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第一批种子其实都发霉了，这是我用第二批另外去买的种子再种出来的。可惜呢，宿舍没有阳光，不久之后又死了。薰衣草啊是全日照植物，不易种植啊。那其实不论有没有男女朋友，也不管未来我们会不会变成彼此的男女朋友，我想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永远都会是很好的朋友吧。 哎，很久没见了，下周有什么活动吗？ 没有啊，什么活动？ 下周圣诞节，没约吗？ 没约，课业跟打工就够忙了啦。 那下周吃个饭吧，顺便带你出去走走。 好啊，不然最近课业打工无止境循环，很闷，真的想出去走走了。 没问题，带你出去走走。 嘿嘿，来到了下周， 天气很冷诶，想吃什么？ 吃火锅好了，不然真的好冷哦。哇，好饱啊。 哈，吃太饱了吧。走吧，带你去散步。 嗯，这什么山啊？ 这是五九桶山呀，没来过哦。我爸很常来这爬山， 没来过也没听过。 走吧。 不知道今天要爬山， 早知道就不穿鞋子了，这样不太好走。我一不小心啊，滑了一下。 哎，小心啦！ 好险哦，谢谢。这个时候呢，西南的妈妈打来了电话：“儿子啊，你在哪呀？” 啊，我跟他在爬山呢，女孩在爬山。 好哦，那晚上带他一起参加社区的圣诞晚会啊，一起来玩。 哎，我妈找你，一起来参加圣诞晚会啊，基本上都蛮无聊的啦。那吃完松鸡就送你回家吧，反正你也不是不认识我妈嘛，就来参加一下。 嘿嘿，好哦，去捧个场好了。那来到 Zinan 他们家的社区呢， Zinan 先带我去他家拿了副碗筷，再跟他去他家社区的大厅盛自己想要吃的东西。阿姨好，叔叔好。 哎呦，好久不见啦，这久没看呢，愈来愈水啊哦。 我们在盛菜的时候呢，遇到了 Zinan 的外婆。 哎，这是我外婆。 外婆好。我心里在想说，哇，什么你外婆？然后我就问了西南一句，哎，你外婆也有来？ 嗯，我外婆跟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啊，隔壁栋，所以我亲戚也都会来。 什么？于是呢，那天我就见了西南的亲戚们。我一直被误认为西南的女朋友，肝癌真的是不断发作啊。 哎，啊，你吃饱了？哎，给个加几罐呢？你太瘦了。 有啊有，吃很多啦，很饱了。 啊，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这个时候的西南试图想要帮我解围。 哦，不要给他压力吧。 啊，妈妈那时候就问了我一句，说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没有啊。 那你们就是啦。哦，不要来乱啦。这个时候西南赶快的帮我缓了颊。 对，然后呢他就把我带走，然后在把我送回家的路上跟我有了一段对话。 哎，抱歉耶，我妈她就大喇喇的。 不会啊，你妈很有趣啊， 不要在意啦。 不会啦，圣诞快乐哦。 圣诞快乐。 今天的故事呢讲到这边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对，然后我们会在下一集呢迎来这段故事的大结局。 是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在这个地方啊，他们过到了圣诞节。 是的。 那不知道你们喜欢圣诞节吗？ 我非常喜欢圣诞节。 真的，对于圣诞节的喜爱啊，我可以用两集的节目来好好的娓娓道来。临近十二月的时候呢，就来好好的听听我对圣诞节的感觉吧。 是的，那刚刚在前面呢有提到他们两个都是水瓶座嘛。 嗯， 然后水瓶座听说很执着很固执是吧。 诶，你相信星座吗？ 我其实相信星座。诶， 怎么说？ 因为我自己是天秤，或者大家说天秤。 嗯， 我的确是颜值控，虽然我的声音控比颜值控要严重很多。 嗯， 那我也有很严重的选择困难症，这的确是还蛮准的。嗯 嗯，我是巨蟹座的。嗯，然后巨蟹座常常就是会有人讲最多的就是爱家。 嗯， 然后什么优柔寡断。 嗯哼，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那个内心柔软然后外壳很坚硬等等的那一种。哦，不知道啦，就是有些人说觉得我很像是典型的巨蟹座，可是我自己觉得其实还好。 但我觉得爱家你有符合，那如果你是外表坚硬内心脆弱，我觉得也有符合，但优柔寡断我就觉得好像还好。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不过其实有的时候我也真的是会蛮优柔寡断的啦。像是要吃牛肉或是猪肉然后要选草莓蛋糕还是巧克力蛋糕等等。 那我们不要一起去吃饭。 对， 会很痛苦。 我会在菜单上面看很久想一想不知道要吃什么。 对呀， 真的。那讲到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谈到了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那不知道就是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种属于你们的花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稍微研究一下，有没有特别了解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花语你觉得是适合自己的。 那慧田你有吗？ 我自己是其实不对花语没有很熟悉，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对， 那我因为一直以来啊，就是我对各种花花草草啊，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感情。嗯，就常常我爸妈会想要说，哦，就是说什么哪里什么桂花开了，还是什么樱花开了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说，哦，那我们去看看花啊，去走一走啊。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无聊。然后对我自己对花草这一类，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情。嗯，然后即使是说啊，就是什么花刚开，我觉得它很美，我会觉得它很漂亮，但是我也不会对它有太大的喜爱， 就是不会去研究， 对，不会去研究，然后也不会特别去说，就是什么哦，这个花是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哪一种比较漂亮，怎么搭比较好看，嗯，等等的那种，我都觉得还好。可是啊，我对其中一种东西有着特殊的感情， 是什么？ 这个东西呢，任何人都看过，而且其实严格说起来，它被归类在杂草。对，嗯，有人听过做浆草吗？啊，哦，对，其实我对做浆草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特别喜欢它。它可能就是小小的，但是它却生命力非常的强盛。然后我觉得它，对我来讲算是蛮有标志性的一种草，而且应该也有人知道，就是做浆草它有的时候会基因突变，然后变成是四叶的，我们会叫它幸运草，嗯，对吧？然后我以前啊很喜欢，就是在路边一团的做浆草里面，然后去找四片叶子的幸运草来。 这我也会， 对吧？然后如果说有找到的话，就会觉得非常幸运啊。虽然我从来没有找到过， 在路边就是其实除了找幸运草之外，还有一种草是非常好玩的，它叫做含羞草 啊。含羞草，对， 我超爱逗他们的， 就是那个摸上去它会自己盖起来的那种。有，这个以前我在我阿姨家外面种了一大盆，然后我每次都在那边玩到不想走，然后后来我阿姨直接送了我一盆让我回家玩， 我觉得很棒耶。 可是他让我拿了一盆回家玩了以后，我反而不想玩了。 这就叫做得不到的就是偏爱。 对，真的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最美。 那回到薰衣草这个话题上呢，我觉得C-Nan算是真的很用心， 真的， 他在提醒女孩说，我在等你，我在等待一份属于我的爱情， 而且是用一种这么含蓄又这么美丽的方式。而且他同时，其实我觉得以这样子的方式的话，也许对女孩带来的压力不会那么的大， 因为他没有当面告诉你，薰衣草是等待爱情，我买给你。他不是这样的做法， 而且他是用了花帐这样子的比较含蓄的方式来告诉女孩说，我在等你。 对啊，如果是我会心动， 真的，其实是蛮美丽的一段爱情。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女孩是有男朋友的，所以我想她也是，就算动了情，她也可能 他没有办法回应这一份正在被等待的爱情。 对，那也是幸好，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他们有在一起。 对，这也是一段很幸福的过程啦。 是的。 好，那我们在这个环节的最后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因为刚刚提到了他们要一起过圣诞节嘛。 对的。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提早的点播一首陈奕迅的 Lonely Christmas。 那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骑着那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亲一亲我，有船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凌晨遇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仍然在傻笑，但你哪知道我想好。三宝宁愿在醉酒中辛苦呕吐，仍然在头痛合唱的诗歌听不到。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换到欢呼声不过一 霎。大家好，我们是 SHE， 新世纪新声音， 世新广播电台。 让你耳目一新，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歌声铃也来电 again。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是陈奕迅的 Lonely Christmas， 好听吧， 是粤语歌哦。 那虽然我们现在提早先放了 Christmas 的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头拉苦 Christmas 的歌可以在12月的时候播放给大家。 真的唱给圣诞节的歌太多太多了， 而且我又这么喜欢圣诞节，所以我到时候我一定会每个礼拜都用圣诞节的歌来炸你们。 就是开始12月就开始过年，开始过圣诞节了， 真的真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来稍微对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那在开场白的时候有说到，2019其实过了三分之二了， 对的。 大家不知道做了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是还没有完成，想要趁着这最后几个月抓紧2019的尾巴去完成的呢？ 那如果说你有对自己的2019有些什么想法，或者是你想要给自己打一个分数，也欢迎你到脸书或者是 IG 来和我们留言，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是的，我们真的回复真的很快的，不是我们吹牛，是真的认真在快哦。那到心情温度计的时候呢，我就分享说我的心情应该是期待、兴奋、开心且愉快的。但是 Cindy 呢是就有一点点迷茫跟彷徨，对吧？ 对，因为要升大四了，准备要脱离舒适圈， 终于要去面对那个所谓险恶的社会了。 真的， 变成社会人士了，有什么感想啊？ 啊， 到时候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会上脸书和粉专去跟大家 分享， 对，跟大家用贴文分享一下的。虽然到那时候可能立森图已经结束了， 来日方长了， 对对对， 我们可以慢慢来聊。 真的， 来到停看厅的部分呢，我们讲了秒速五公分，讲了三个人的故事， 重要的角色， 对，桂树、明里还有花苗。花苗是暗恋桂树的那个女孩，那明里跟桂树呢是曾经在一起，但是最后却没有走到一起的两个人。 对的， 来到 Morning 说书人呢，我们今天讲的是七年了我们还是朋友系列故事的 Part 5，然后也打开了我们上礼拜卖的关子了，终于知道薰衣草的花语是什么了。 对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各种故事都是跟花串联在一起的。 是的，都围绕在花花草草的中央，就像在花园世界里面一样。 真的，像是在秒速五公分里面串联了整个故事的是樱花，然后在 Morning 说书人里面是看到西南送给女孩的薰衣草。对的，那我们刚刚也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聊过，就是有没有代表你的那一种特别的花、特别的草。 是的， 那在这边啊，我有一个故事，就是刚刚我有提到，就是我非常的喜欢做浆草。 是的， 然后更喜欢幸运草，还会自己就是想办法去找它很喜欢的那一种。 对， 然后我记得啊，因为我很喜欢嘛，然后小时候我阿公啊，他有一个用幸运草的压花、 哦、 然后做成的钥匙圈， 那一定会很喜欢很喜欢。 我超喜欢。 那你有说服阿公送给你吗？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欸、就是啊，那个钥匙圈好像是阿公的朋友送给他的礼物。对，然后他是那种特制的钥匙圈，然后上面还有刻有他名字的那一种，然后因为阿公他是真的就是把它拿来串自己家里的钥匙，然后每天用的、然后可是我又超级喜欢，我又吵着阿公跟他说我想要、对，我真的是吵着他跟他要，然后就是直接跟他一样，就是一个 小屁孩， 小屁孩，对， 没事，你现在还是一个。 那你这个我就不接了啊。然后啊，因为那个钥匙圈对阿公来讲好像是一份蛮重要的礼物、啊，可是我就真的就跟他要了，因为我小时候嘛，我还不懂，就是还没有想到说哦，这份礼物可能 背后的意义， 对，是有什么意义。然后可是啊，我阿公后来真的就还是把它送给我了 啊。那他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当然，他现在还被好好的收在我的抽屉里面，当成一份珍贵的礼物。对，因为虽然说以后阿公送给我的东西，就是到现在还是、他就还是会一直送我很多东西，不同的东西、然后可是那一份礼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我来讲印象特别深刻，就可能是一个小时候的回忆，那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会特别的就是刻画在我的脑中。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份属于来自长辈然后没有办法被忘怀的礼物啦。 真的， 这一定会有的。 那讲到花啊，就是 的， 我们除了代表我们个人，然后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个就是 国花， 对，代表国家的花。 但是在这边我就要先打岔一下了，我要先跟大家讲，就是其实8月31号啊，就是节目播出之后来临的星期六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 国庆日， 对，马来西亚要庆祝61周年了。 哇， 是的， 跟世新差不多。对吧， 跟世新一起长大这样。 真的，跟世新一起长大的。 那其实马来西亚是有两个非常的特别的日子的哦，除了国庆日是8月31号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日子它叫做独立日，它是9月中的日子， 日 那我们就留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独立日跟国庆日对我们来说分别不同的意义又是怎么样的， 是什么呢。好的， 那来到国庆嘛，就一定会讲到国花。我们的国花其实我们叫它大红花， 大红花是 它就是红色的，那它就是叫做，其实但它的学名叫做木槿花 啊。木槿花、 它是一种非常非常漂亮的花。对，然后它应该算是很常见，它不是那种特别难找到的花，它是非常非常常见，但是非常漂亮，它是整朵都是红色的，所以我们用马来文叫它，就会叫它 bunga merah， 因为 merah 就是红色的。那这是马来西亚的国花，不知道台湾的国花是什么呢？ 台湾的国花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吧，是梅花。梅花呢，它是在冬天开花的一种，越来越开花。那它象征的是什么？坚贞啊，然后圣洁、然后而且其实梅花也应用在我们生活周边的很多东西。你们一定有石块吧？ 十块的背面就是梅花、 啊、哦，原来它就是梅花。 对，然后还有军校的，就是军官、嗯、他们的肩膀上面会有背章、啊、然后就会有，也会有梅花。 我觉得那其实很帅， 真的超帅的、嗯、身为一个制服控哎呀好啦，那我们聊到这边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嗯、 没错，我们要来放最后一首歌了。 对的，这一首歌呢是田馥甄的《花花世界》。 我们用花开始就要用花来结束这个节目嘛，对不对？ 真的，世界上啊有很多很多种的花，然而各花入各眼嘛、嗯、你喜欢的我可能不喜欢，我喜欢的你可能也不见得会喜欢它、嗯、但是希望每一朵绽放在我们生命中的花朵都是那么的娇艳，也那么的美丽。 也要记得自己绽放的不管是怎么样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哦。在听歌之前一样要提醒大家，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 AM729 再见咯，拜拜 拜拜。